绿树浓荫夏日长，楼台倒影入池塘。 楼哥，你等我，我一定回来。 你方圆之内就是我的世界。欢迎收听晋江文学城多人精品有声小说《不要在垃圾桶里捡男朋友》，作者奇经难去。 我是若离。 我是火云绅士。 我是阔先生。 后期制作青玉，由来月文化出品。 六局过去，两个人的距离已在无形中被拉近不少。系统一边洗牌一边和他闲聊起来。 哎，我听见你跟调查员说话了，你是外来的系统啊？ 061据实已答。 是的。 真惨，那你可能要在这儿被关很久了。我们的二老板很讨厌外来系统的，你的报告除非是紧急文件，否则一定会被后扬。 061认了命似的，他温声道： 发牌吧。你是为什么进来的？ 对方很不服气的。 聚众赌博，屡教不改。 是吗？ 对方遇见好的牌友，自闭气质一扫而空，简直是言无不尽。 我们这边对系统管得很严的，我怀疑是277那个老小子害我。 061点着手里的牌。 你没有仇啊？ 他就是看不惯我。 对方愤愤不平。 我一关禁闭，带的客户都被他抢了。 061嗯了一声，感同身受道： 那是太过分了，我以前也被人举报过。 对方顿时将061视为知己。 真的？ 是被宿主。 对方坏笑道： 是感情问题吧？ 怎么会这么想呢？ 因爱生恨啊，电视剧里不都这么演吗？ 对方侃侃而谈。 上次277就碰上了一个，吓得逃回系统空间里不敢回去，又怕对方急眼而举报他。我在交接的时候笑话了他两句，没想到他这么记仇，竟然敢举报我。 交接？是值班交接吗？ 对方摆摆手。 不是，是通向各个世界，去宿主身边的交接点。 061放下一张牌。 是我被押进来的那个地方。 是啊，我们就那一个交接点。 061把手中牌掷下。 赢了。 对方一看牌面，哇了一声。 哇，你故意说话干扰我思路啊，太坏了。 好，那不说了。 可惜对方是个嘴闲不住的，安静不到一会儿就又开始哔哔哔叭叭叭。 哎呀，你打得真不错，你要是回去早了，我该难过了。 那得看你们老板了。 我们老板巨懒，他回来办公都是看心情的，现在八成在外面旅游呢。 是吗？我们老板会一直在办公室里。 那可真敬业啊。 那我的举报是谁处理的呀？ 我们这边的举报都是安保系统，就是我们二老板直接受理的。像你这种情况，应该是对宿主产生了一定威胁和伤害吧。我们老板交代过，如果不是出现了特殊情况，是不用管外来系统的。 安保系统，我们那里也有，但密集好像太低了，前段时间还被人入侵过。 我们管安保系统的二老板很牛逼。 对方眉飞色舞道： 很会打牌，就是工作太忙没时间跟我打，他麻将牌九什么都会。哎，对了，麻将你会吗？ 061眼也不眨一下。 不会，只是看别人打过。 没事儿，我教你啊。 这里没有麻将牌？ 对方指指自己的脑袋。 没事，我建房间，加你 ID， 我们打双人的。 零六一看起来有些犹豫。 可以吗？我现在没有联网能力。 对方一拍脑门道：“ 哎呦，忘了忘了，我告诉你联网码吧。” 讲解过规则后，他们打了五把双人麻将。第一把，零六一打得有些生涩，不出意外的输了。第二把就流畅许多，虽然还是落败，但是也成功勾起了对方的兴趣。第三把开始，零六一伪作一个信号潜入网络之中，将系统空间内的整个地图都扫描了一遍。他的老友所提到的交接口在空间的西北方向，进入需要24位密码。密码是动态的，在交接口处报出世界线编号口令后会随机生成并发送至系统内部。世界线编码在刚才审讯时他已经成功拿到了，不必担心。只是动态密码要怎么获取呢？以及零六一思考时并不耽误他出牌。第三把他赢了，对方兴奋地搓手：“ 再来再来， 光这样怪没意思的，我们赌点什么吧。” 他的老友想了想，转身走到墙角床边，哗啦一声掀开床板，床板内被挖空了，里面是满满当当的一床零食。老友兴致勃勃的一挑眉：“ 可你说过我进来不是第一次了。” 零六一一笑，将自己的手帕摆在前面：“ 我谁有这个了？” 对方却点名道：“ 我看你不是还有个平安节吗？看是一样编得不赖，我想拿来送人。” 零六一温和拒绝：“ 那是我朋友送给我的。” 话说到此，他的心念忽然一动，伸手抚了抚前胸口袋里的平安结，似有所悟，随即把手放下，装作无事发生。零六一又耐心地陪他打了许久麻将，两人有来有往，有输有赢。零六一输掉了一块手帕，而对方则输掉了三袋零食。对方一边摸牌，一边问了零六一的名字。零六一说：“ 叫我零六一就好。”“ 六，你打牌是挺六的，我叫你六老师吧。”“ 不行。” 这还是零六一第一次在言谈中表现出明显的强硬态度。对方眨巴眨巴眼睛：“ 为什么？” 零六一无意解释，只是温温柔柔的道：“ 叫我零六一就好。” 对方倒是不介意，欢快道：“ 六哥 也行吧。” 两人玩了七八个小时的麻将，一直到对方直接握着一把新牌睡了过去，零六一方才起身走到墙角床边，仰躺在上面出神。“ 小池那边怎么样了？” 自己化身为文玉京以来已经埋下了足够的伏笔，自己与文玉京一同消失后，他应该想到那个可能的。如果他想到，那么他定然会心慌。越是这样，自己越是不能在这里久留。想到此处，他伸手入袋，把那枚平安结拿了出来。089在把它送给自己时，做了一个有些特殊的动作。当时他在自己口袋上拍了两拍，说：“拿好，这可是父亲的一片苦心。”苦心吗？061把那平安结拿出来细细检视，他把平安结捏在指尖，尝试着捏了两下，无事发生。他又捏了两下，依然无事发生。入手的触感好像并没有什么特殊，经过解析也只是有一些放射性物质罢了，像是和某种放射性的东西放在一起久了就沾染在了丝线上，看起来没什么特别。但零六一却在短暂的争论后轻轻笑了起来。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，089确实是煞费了一番苦心啊。